生生对朗月，朗月清辉亮，行遍天涯离开家园，寻痛看月亮，何堪天涯回首家乡，夜夜能盼望，笑对朗月，月光光照地躺上，照着欢畅团聚愉快，温暖处落也样样。左千里白云晚望，想想想别离后，全身怎会不思量，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流浪，故地故园最难忘，空盼望啊，阵秋风送柳落，朗月光且亮，人去天涯瓶中漂流，何处有望，人海漂浮怀想家乡，异地两处望，笑对朗月，月光光照地躺上，照着欢畅孩儿父母，温暖处落也样样。家千里梦回故乡上，悲秋风独流浪，那堪漂泊借风霜，冷落痛心岁月无情，漂泊流浪，那日那朝鸟倦还巢，春流岸啊，白云晚望，想想想别离后，全身怎会不思乡，每夜每朝抱愁眠，悲痛流浪，故地故园最是难忘，空盼望啊，